但是也无话可说。 阿妹，哥哥知道你啊，正和老佛爷玩得高兴，不想走。但是，长久地在这园中，也绝非长久之计啊。 于是兄妹两人便一块去见慈禧太后。两个脸上都显现出一种不高兴的样子，秀儿的眼里还闪着泪花。 你们兄妹俩今天是怎么了？都那么不高兴啊？哎，怎么了秀儿啊？是不是你哥哥欺负你了？ 李莲英向慈禧太后跪下说道： 启禀老佛爷，奴才想二妹来园中已经十多天了，也该回去了，免得让母亲在家担忧。 秀儿在旁边听了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儿似的不断地滚落下来。 怎么刚来到十几天就吵着回去？小李子，是不是你出的主意？秀儿，你为什么哭啊？ 秀儿听了便哽咽地哭出声来，伤心地连慈禧太后的问话都无法回答。这时候还是李莲英带秀儿回答了： 回老佛爷的话，二妹想起这十几天老佛爷待她恩重如山，现在马上要分别，因此想起来不免伤心落泪，回家的打算是奴才出的主意，但是奴才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只是怕老母亲在家着急，如果老佛爷想让二妹再留几天的话，就让她陪老佛爷玩几天好了，奴才派人去告诉老母亲一声，以免她老人家在家里担忧啊。 这十几天来，慈禧太后也对秀儿产生了很深的感情，又见秀儿哭得像泪人一般，便动感情地问道： 秀儿啊，你是不是不想回去？ 秀儿听了以后使劲地点了点头。慈禧太后见了心里不禁怦然一动，这姑娘心灵手巧又善解人意，对自己照顾得体贴入微，再说了自己手下也正需要一个得心应手的人伺候，自己何不问问她是否愿意留下来伺候自己呢？想到这儿便问秀儿： 秀儿啊，既然你不想回去，你就留下来陪我怎么样啊？再说了，我手下也少一个人伺候。 秀儿当时正处于手足无措的时候，听慈禧太后要让她留下来伺候她，对于她来说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因此她不等李莲英回答，便自作主张地跪下来向慈禧太后说： 谢老佛爷，奴才愿意留下来，奴才愿意侍奉老佛爷一辈子。 秀儿反应还挺快的，转瞬之间就把自己的称呼变了。慈禧太后的这种举动也有点出乎李莲英的意料之外，但是她马上就反应过来，心想这样也好，把二妹留在园中侍奉老佛爷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。于是她赶忙跪下来向慈禧太后谢恩： 谢老佛爷，二妹能留下来侍奉老佛爷实在是二妹天大的福气，奴才马上派人向老母亲报喜去。 慢着，我的箱里啊有一件珍贵的狐皮大衣，你拿出来送给你的母亲吧。 送那么珍贵的东西，老佛爷怕有点不合适吧。 那算啥呀，我让你送你就送。 那奴才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从此秀儿便侍奉在慈禧太后身边，因为她很会讨喜欢，被慈禧太后爱抚地称作大姑娘， 宫里人都称她为秀二姐。从此，李莲英、秀儿兄妹二人尽做一些对慈禧太后奉承讨好的事情。再说李二姐来到老佛爷身边，甜甜的叫了一声：“ 老佛爷，该用药了。” 李莲英忙说：“老佛爷，二妹把药熬好了，回去用药。”慈禧太后转身看着李二姐，爱抚地说：“ 大姑娘啊，这些天哪，多亏了你呀，又是熬药，又是侍奉的，看你的身子又瘦了一圈，眼睛也红了。 侍奉老佛爷是奴才的本分，那是应该的，就是累死了奴才也毫无怨言。” 李二姐的嘴巴可真甜。慈禧太后在李莲英和李二姐的精心服侍下，身体慢慢好起来了。再说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威逼下，选了她内侄女为皇后，任凭她打扮得如何娇艳，光绪皇帝却总是不喜欢她，从不宣召，而总是宣召自己喜欢的瑾妃和珍妃，其中尤其是珍妃。慈禧太后在六十大寿前对各级官吏大肆加官进爵，瑾嫔和珍嫔也被晋升为瑾妃和珍妃。隆裕娘娘对此感到总有些不自在，于是醋意大发，因此不时地在她的姑姑慈禧太后耳朵里吹风，说了不少瑾妃和珍妃的坏话。这不，隆裕皇后又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起了瑾妃和珍妃的坏话。 老佛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瑾妃、珍妃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，以至于皇上一天不见他们就茶饭不思。 隆裕皇后虽然没说光绪皇帝不喜欢自己，但是慈禧太后一听就听得出来，光绪皇帝不喜欢她，而且她也知道，光绪皇帝也确实不喜欢她，于是便安慰她说：“ 别急嘛，这皇上啊，最终是会喜欢你的，因为你啊，毕竟是皇后嘛。” 隆裕一听慈禧太后还是说了好多遍的那句话：“ 别急别急，自己怎么能够不急呢？已经几年了，皇上还是不喜欢自己，这最终到底会是什么时候呢？老佛爷，您知道皇上对日宣战是谁的主意吗？以至于老佛爷不能好好的过六十大寿。”“ 谁的主意啊？” 慈禧太后一听就来气了，不禁恨恨地说：“ 我要是知道了，我要让他一辈子不得好过。” 隆裕皇后一听高兴了，看来这一招棋走对了。隆裕走上前来，趴在慈禧太后的耳朵边上轻轻地说：“ 是瑾妃和珍妃，尤其是珍妃，在皇上因为老佛爷的六十大寿在对日宣战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在皇上耳边吹了不少风，最后终于使皇上对日宣战了。”“ 好啊，当时我就怀疑肯定有人在皇上耳边吹了风，没想到啊，是他们两个，这两个狐狸精处处和我作对，看我不教训教训他们。” 第二天早晨，在光绪皇帝向慈禧太后请安的时候，慈禧太后怒气冲冲地问道：“ 皇帝，对日宣战是谁的主意？” 光绪皇帝一听，吓得顿时慌了手脚：“ 是孩儿自己的主意。” 真是你自己的主意吗？ 真是孩儿自己主意。 你就别装了。你说是不是锦妃和珍妃那两个狐狸精教唆的？ 千真万确，是孩儿自己主意，不关他们二人的事。 你别说了，我全知道。这锦珍二妃干预外政，立即降为贵人。另外，在幽禁三个月，不许照姓。光绪皇帝不敢反抗，唯唯诺诺地回答：“ 是，孩儿知道了。” 说完，便赶忙起身离去了。慈禧太后虽然出了一口气，但是仍然有些忧心忡忡。她烦恼的是，作为自己的内侄女的皇后，光绪皇帝不喜欢，而光绪皇帝喜欢的锦妃、珍妃又和自己不是一条心。他想，如果能立一个皇帝喜欢又值得自己信赖的女子做妃子，这才合乎心愿。慈禧太后的这一心意早已经被站在一旁的李莲英猜个一清二楚。他这几天正在为没有机会向慈禧太后表露自己的心迹而郁郁不乐，见此情景，不禁眉开眼笑地想：自己何不趁这个机会想个办法，让老佛爷跟万岁爷说一声，把自己妹妹立为妃子呢？于是李莲英找到妹妹，把自己的心事说给她了。李二姐早就盼望这一天，只是自己不好意思向哥哥说明，这次见哥哥自己提起了，于是面红耳赤地说： 权杖哥哥为小妹一力做主啊。 哎，这怎么向老佛爷提起呢？我们总得想个办法才行。李二姐只是羞红着脸，不好意思开口。二妹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李莲英说着，凑到李二姐的耳朵边，如此这般的耳语一番。李二姐灰心地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李莲英故意当着慈禧太后的面对李二姐说： 二妹呀，家里又有人给你提亲了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家去看一看。我不去，我宁愿一辈子也不嫁人。 慈禧太后听了李二姐的话，不禁奇怪地问道：大姑娘啊，为何到了芳龄不愿婚配呀？ 老佛爷是一国之尊，玉体安泰是全国百姓的福分，我要侍奉老佛爷一辈子，哪管得了自己的终身啊。 好懂事的姑娘啊，我可不能耽误你的青春。慈禧太后听了李二姐的话，心里甜甜的，但是忽然又想起了令他头疼的皇上的事。他想，如果把李二姐给皇上做了妃子，一来对他可以有所约束，二来自己也可以多个耳目，岂不两全其美吗？想到这儿，他便看了看李莲英，李莲英也正在看他，于是他便示意二姐退下，又和李莲英窃窃私语了一番，真是和李莲英不谋而合。只见李莲英连连点头，兴奋地说： 老佛爷真是深谋远虑，皇上也会为此感激您的。 慈禧太后和李莲英想好计策以后，便命令太监传命紫禁城召见光绪皇帝。当时的光绪皇帝正在为心爱的锦妃、珍妃降为贵人羁押三个月而难过，听到慈禧太后召见的一职，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，便惴惴不安地赶到颐和园。光绪皇帝来到乐寿堂，一看四下无人，便推门而入， 还是不见一个人影。光绪皇帝正在疑惑，忽然看见从内室里走出了一位妙龄女子。见了光绪皇帝便说道： 小女子拜见皇上。 起来吧，你先说皇太后到哪去了。 谢皇上。 李二姐甜甜地说了一声，便站起身来直视着光绪皇帝。光绪皇帝这才仔细地看了看李二姐，只见她不看则已，一看顿时愣在那儿。只见眼前这女子面如满月，眉如墨黛，口如樱桃，一笑还露出了一对甜甜的小酒窝，小小的金莲，纤纤的腰姿，袅娜婷婷，单纯一动千情传，秋波一转百媚生。光绪皇帝看着看着不禁心想，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今天才算见了，如果我能把她纳为嫔妃，经常的服侍在我身边，那该多好啊。李二姐见光绪皇帝呆呆地望着自己，禁不住心中一阵狂喜， 看来万岁爷对自己有意思了，但自己不能松懈，还要再努力。 于是她进一步对光绪皇帝说： 老佛爷和众人都去戏楼听戏了，说待会儿再跟万岁爷叙谈，因此特命小女子来陪陪万岁爷。万岁爷渴了吧，小女子给万岁爷倒杯香茶来。 说完扭转腰肢走到御厨上，拿起御杯从壶中倒了一杯不冷不烫的香茶，双手捧着递到光绪皇帝面前。光绪皇帝只觉得一阵香气扑面而来，他下意识地接过御杯，不是送到嘴边，而是又放到了桌上。光绪皇帝不由自主地拉住了李二姐纤纤的手指，李二姐浑身一震，稍一迟疑便一下子扑进了光绪皇帝的怀里。光绪皇帝紧紧地把李二姐搂在怀里。长时间一段热吻以后，光绪皇帝这才松开了紧搂着李二姐的双手，摸着李二姐的樱桃小口问道：告诉我，你是谁家女子？李二姐只是甜甜的笑着，并不回答光绪皇帝的回话。光绪皇帝越看着李二姐越是可爱，便又紧紧地搂住她。 你不说也罢了，不管你是哪家女子，我都要启禀老佛爷封你为妃子，怎么样？ 谢万岁爷，这实在是对奴婢的莫大恩惠。 李二姐说着便想从光绪皇帝的胳膊里挣脱出来磕头谢恩。 哎，不用了，能这样看着你我便心满意足了。 今日好多名爵登台献艺，万岁爷何不去乐一乐啊？ 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从小就不爱听戏凑热闹，再说国事家事搅起来，整天弄得我焦头烂额，也无心看戏啊。你先出去向皇太后禀报一声，就说我在此恭候。 好，万岁爷在此等候一会儿，奴婢去去就来。 说完两人便依依不舍地分了手。李二姐出了乐寿堂便直往戏楼奔去，想起自己马上要做妃子了，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心花怒放，脚步似乎也轻了许多。李二姐正在低着头走路，忽然有一个人叫住了她，原来是哥哥李莲英。原来啊，李莲英正陪着慈禧太后听戏，急得一阵阵抓耳挠腮，不知二妹的事情进展的到底如何。于是他便瞅了个机会，装着要出去解手的样子， 从慈禧太后身边溜了出来，一直向乐寿堂走去，而不想在半路上正好碰着妹妹，于是便叫住了她：“二妹，怎么样？万岁爷见了你有什么反应？”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终于下完了，天气很炎热，你离开已经是第七天了，朋友说我太傻 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